加拉达人书第三章。无知的加拉达人呢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已活现地摆在你们眼前，谁又迷惑了你们呢？我只愿向你们请教这一点：你们领受了圣神是由于遵行法律呢，还是由于听信福音呢？你们竟这样无知吗？你们以圣神开始了，如今又愿以肉身结束吗？你们竟白白受了这么多的苦吗？果然是白白的吗？天主赐予你们圣神，并在你们中间施展了德能，是因为你们遵行法律呢，还是因为你们听信福音呢？经上这样记载说，亚伯郎信了天主，天主就以此算为他的正义。为此，你们该晓得，具有信德的人才是亚伯郎的子孙。圣经预见天主将使义民凭信德成义，就像亚伯郎预报福音说，万民都要因你获得祝福。可见，那些具有信德的人与有信德的亚伯郎同蒙祝福。反之，凡是依事遵行法律的，都应受咒骂，因为经上记载说，凡不持守律书上所记载的一切而依照遵行的，是可咒骂的。所以很明显的，没有一个人能凭法律在天主前诚意，因为经上说，一人因信德而生活。但是法律并非以信德为本，只说遵行法律的必因此获得生命。但基督由法律的咒骂中赎出了我们，为我们成了可咒骂的。因为经上记载说，凡被悬在木架上的是可咒骂的。这样，天主使亚伯郎所蒙受的祝福在基督耶稣内普及于万民，并使我们能借着信德领受所应许的圣神。弟兄们，就常规来说，连人的遗嘱如果是正式成立的，谁也不得废除或增订。那么恩许是向亚伯郎和他的后裔所许诺的，并没有说后裔们，好像是向许多人说的，而是向一个人，即你的后裔，就是指基督。我是说，天主先前所正式立定的誓约，绝不能为430年以后成立的法律所废除，以致使恩许失效。如果承受产业是由于法律，就已不是由于恩许。但天主是由于恩许，把产业赐给了亚伯郎。那么，为什么还有法律呢？它是为显露过犯而添设的。等他所恩许的后裔来到，他原是借着天使，经过中人的手而立定的。可是，如果出于单方，就不需要中人了。而天主是由单方赐予了恩许。那么，法律相反天主的恩许吗？绝对不是。如果所立定的法律能赐予人生命，正义就的确是出于法律了。但是圣经说过， 一切人都被禁锢在罪恶权下，好使恩许借着对基督耶稣的信仰归于相信的人。在信仰尚未来到以前，我们都被禁锢在法律的坚守之下，以期待信仰的出现。这样，法律就成了我们的启蒙师，领我们归于基督，好使我们由于信仰而成义。但是，信仰一到，我们就不再处于启蒙师权下了。其实，你们众人都借着对基督耶稣的信仰，成了天主的子女，因为你们凡是领了洗归于基督的，就是穿上了基督，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，奴隶或自由人，男人或女人，因为你们众人在基督耶稣内已成了一个。如果你们属于基督，那么你们就是亚巴郎的后裔，就是按照恩许做成祭的人。